们午后的差遣来到了贵邦，特要见一家的夫人，俺家郡主，你就说我招山求见，有要事相商。那门吏闻听，往里回禀，寻着那内宅之上的小梅香。丫鬟内禀说周善求见，夫人说他是个心腹的家将，你命他入后堂。这丫鬟传出说周善回见，在帘儿外跪道说，哎呀，夫人的高见，请再思量。军师执掌，我重视这是家事，却由你自主张。倘若是推脱，难以专注。若不然，等皇叔回来再商量。那时节，两下千言，耽搁日久啊，怕只怕我太太命已亡，不辞而别，同是大礼，路途上若有人拦阻，可怎能过江？周善说，请郡主出城，臣有准备，在大江冲我早。

抓了足有300多，结果呀还都抓错了，闹了半天县里说要抓个姓蓝的胡子，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哟。那一次把他老头都下定了，这个事儿不让往外说呢。 哟，我都说出来了。 在这时候进来了个乡丁小队长，笑嘻嘻叫声老太婆，说老太太，您老人家从余家驮来看见共产党了吗？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，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，您老听说没听说呀？听说了，有钱有势的都跑了，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，嗨，捉什么啊？这个老板娘放下了茶碗插上嘴，捉捉住一个出了百个哟，共产党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。说城门口那儿贴着一张大告示，说共产党头目人有个什么，哦，双枪老太婆，说双手能打枪特别准，叫谁死谁的不能活，说打你的鼻子准不打眼，说打你眼珠都不沾眼窝哦。这个事儿听着都神了，哪有这么大能耐的老太婆呀？哪有？你不认识字啊？啊，你的门口贴的是什么？这张告示叫做通缉令，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，谁抓着给谁10000块。10000块现大洋啊。嘿嘿，我说老太太，您说这10000块有这么一大笸箩不？码起来有8仙桌这么一大堆不？比这多，嘿，我就知道还得多嘛。我要能抓住老太婆，我的阔喽，我的升官发财坐汽车，吃喝玩乐我随便遮。小伙子，你看我值10000块吗？哎呦，您老人怎么说这个不？你要想这样发财的有危险，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。咦，这小子心里边一接领从脊梁沟里冒凉气，他浑身一抖脖一缩，把他舌头伸出1寸多，拿手现在往回揉，我说我说一个劲儿的呼了后脑壳。他猛回头，见几个农民打扮的进了茶馆，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直凑合。不好，今天这里要出错啊，怎么400来人这么多呀？又一想，嘿，怕什么，共产党来了我的交枪，连身上的制服一块脱，这老太太浑身上下净宝货，我把她骗到岗楼去，这些东西都得给我，不给我的身手就愣夺，就这么办了。哟，我说太太，您看这风声可不大好啊，您快跟我到炮楼里边去躲躲，一会儿啊我派人把您送进城，给他雇一辆给他又快又稳的小汽车，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不？小伙子，你的心眼真不坏呀。嗯，这件事儿一会儿咱们再说，你看外边谁来了，快叫着孩子进来把水喝。 哦，您的孩子。 这家伙扭头这么一看，来了正花杆门口哥，下来了一人好神气，文明棍儿他手里戳，八拿把他草帽头上戴，目光这个眼镜就把这二目遮，派里斯制服米黄色，金壳手表戴着左胳膊，脚下的凉鞋嘎嘎的响哦，更显得神气了不得。身背后跟着警察马便10几个，盒子枪的大张机头就在腰间脖。这小子一看，警察局长，不由这个心里边一哆嗦，跑出来急忙打立正。报告局长，您来巧了，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。什么老太太呀？哎，就是您妈呀。混蛋，我妈早死了，那么就是您姥姥？放屁！啪，委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。把这小子一气转了3摸摸，回过头了还直嘚嘚，那说您拿我干什么？反正是您老太太的，还有错吗？你们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放走了共产党， 我把你们一起都枪毙，快叫他们到这儿来集合。 是，韦局长。一晃这个深情家的茶馆，猛抬头见对面坐着一位老太婆。你是干什么的？ 老太婆微然一笑，把话说：局长先生，你好健忘啊，不认识我了。你亲口判处我的死刑，大概你还能记得。我孤身越狱走出去，你冒着风雨带着大队人马把我拖，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，到现在这才3年多。现在你又悬赏通缉我，我来了，你想把我怎么发落呀？ 啊！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，老太婆噌噌掏出2个快家伙，别动， 我这儿有2个。你那儿有1个，你那个都长锈了，一打准卡壳。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，你动手动脚的不许可啊！ 韦局长唰的一下脸上变了颜色喽，就好像万丈高楼湿的脚，言辞千钧顿脸崩周围干舌，双手一举交了枪，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。 这误会，完全是误会，别害怕。我问你要老实说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 是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，她叫什么名字？ 叫江雪琴。 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？ 不，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。这个事儿根本的一点没牵扯，我是奉命来葫芦，先行10里来巡逻。 突然间他的眼珠一转，不讲话，心里的暗暗直琢磨： 哦，老太婆不是专门来抓我呀，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。 想到这儿，他挺起胸膛说了话：老太婆，赶快离开茶馆，快躲躲，今天咱们是井水和水两不犯，我查我的路，你劫你的车，如不然我张嘴喊一声，我的警察进来就能把你捉。你要是开枪把我打，那你今天就甭想劫行车了。那行车听到枪声马上就回去，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。说到这儿一撤身形，大声喊：来人呐，捉拿双枪老太婆。嚯，韦局长话音还没落，呼啦啦进来了警察马鞭20多，长枪短枪拿在手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嘴撅着。韦局长一见哈哈乐：哈哈哈哈，老太婆，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呀？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，你把我当成一条菜花蛇了啊？ 老太婆他是哼了一声，给了点头，把那双枪就往桌上搁。 局长先生，你兴奋过早了吧？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，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，要到后去由金哥同事负全责。 是。韦局长一看傻了眼，这些个警察和乡丁可个个全都不认得，才知道他警察马便被俘虏，连身上的制服都一块脱了。这些人都是咱们的狙击队员，化妆好了，专门等着劫行车了。韦局长不由叹了口气儿： 哎，我还是一条菜花蛇呀。 在这时候，就听着马达声音突突的响，在这公路上开来了一辆铁笼大卡车，这辆车开得特别快。有2挺机枪在这车棚顶上搁，2个匪兵机枪手四只眼八下张望胡学摸。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，姓魏，名叫魏基伯，大伙叫他魏不活。车上的匪兵真不少，起码也有20多，叛徒斧子高也在车上坐，洋洋得意呀，正和匪兵把话说。这时候汽车就把这大桥上有乡丁大喊一声：截住车， 站住！ 魏不活在这司机棚里搭了话： 干什么？ 检查。 检查？呦呦呦呦呦，这是长官公署的车，谁敢不让过呀？